是刚刚是说要跟同学补充说一下啊，就是那个如果用阴阳虚实来说这个鼻子过敏的话，至少有一些生活常识我们是要晓得的。什么是就是说什么样的生活常识呢？就是同学是不是有人听，我想很多同学都会听过，说是有些人他在美国呀鼻子过敏一塌糊涂，回台湾好了，有人台湾用鼻子过敏一塌糊涂到美国好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啊？有，对不对？那你就会知道台湾人的鼻台湾的鼻子过敏跟美国的鼻子过敏其实不是同一种哦。那如果照西医的某一种看法，好像认为说哦，那都是一样的东西，然后一样的治法，其实那是非常不科学的。那到底差别在哪里呢？差别是我想是湿度比较有关吧，气候跟湿度。那所以如果是在外国的鼻子过敏，他们有人称之为有一种叫做花粉热，对不对？那花粉热是发生在春天，对不对？那可是我们的鼻子过敏是天气变冷的时候发生的，对不对？那这个阴阳虚实当然就是有不同啦。那怎么样的不同呢？就是如果是那种花粉热那种在国外容易发生的，当然是指比较干燥的国家，那样的人他通常是肺阴虚，也就是他的整个呼吸器官的系统里面真的是水不够了，这真的是没有水的。当然前面讲那个肾阳够什么都会好，那是一个通则啊。现在是用肺这个角度来讲，那肺阴虚呢，它的整个呼吸器官是干干的，乃至于说受到一点那个粉尘刺激就受不了，那是外国的那一种。那台湾的这一种呢是肺阴实，就是肺里面湿气太多了，所以再加一点湿空气跟寒冷就受不了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其实以肺的虚实阴阳虚实来讲就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如果是肺阴虚的人呢，他的鼻子大概会比较没有肉，所以你看那种外国人或者外国会过敏的人，他的鼻子的肉你都会觉得好像在面相来讲的话，他好像鼻子有点单薄那种感觉。那如果是台湾容易鼻子过敏的，鼻子都肉肉的啊，就是一个是阴虚，一个是阴实嘛，啊，这样子。那所以阴虚的人要滋阴啦，比如说像是有一种温病用的感冒药叫桑菊饮，那个就是一方面把风邪逼出去，一方面桑叶菊花啊，桑菊饮，这不是同学这个不要努力抄，因为这样子加到一起不一定会配出什么有用的方子啊，这只是举例而言之啊，就是用了桑菊饮的话，它就会能够让肺这个系统比较润一点点，那润一点之后呢，在外国的那种啊燥而造成的那个就会那种过敏就会好起来。那相反的呢，在台湾这边呢叫破阴实，那破肺阴实的方法有很多啦，典型的方就是小青龙汤，也就是我最深恶痛绝的用来治鼻子过敏的方啊。就我觉得用小青龙汤治鼻子过敏真是缺德啊。那因为小青龙汤的确是配破这个肺阴实很快的方，但它的这个副作用是相当不好的。那像要破这个肺部的阴实的话，之前讲到的时候我们也有阴实化热的人，就是鼻子过敏啊，它是阴实，然后它又造成一些热的现象，那种的话可能用那个加到黄连也有可能，因为它也能够燥湿，燥湿就是把湿气弄得比较干燥叫燥湿，燥湿动词啊。因为前阵子有同学给我看他们的那个上课的那个内容的疼的笔记啊，我看了之后深深觉得我很多字要抄黑板才对啊，就是当我讲出去之后大家都写出一些很惊悚的文字啊，就是燥湿，可能有些人听到就觉得哦，制造湿气叫燥湿，对不对？就有些黑话我们已经变成一个身体反应了，燥湿是让这个燥是干燥的燥啊，就是这种真的是 造诗就是让诗变得干一点，叫做造诗，这是动词，这是名词。可是我们这种就是学中医已经很久的人，就是已经是变成反射动作会讲出来的话了。可是一般人听起来什么造诗，对不对？就是补充水分叫造诗嘛，所以这已经是吓死人了。就是看到同学的笔记，后来就觉得，啊，觉得要反省，就是要记得说，就要意识到自己有一些已经变成本能的一部分的那种黑化。那这个，那像要让肺比较干燥啊，像阴实化热了，我们就用黄连。那直接破阴实的话，其实也可以用苍竹，哎，就是白竹、苍竹啊。那苍竹也是一种蛮能够让这个中上二焦变得比较干燥的药。那当然这都是举例言之啊，就可以用的药其实真的蛮多的。那这是刚刚讲的，就是说大概是遇到气候变化会有鼻子过敏的是一路。然后呢，另外还有一路就是比较讨厌的，就是所谓的鼻窦。鼻窦是这个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面孔的骨头啊，并不是完全实心的，里面是有一些空洞的。那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里面那个空洞里面的水分啊，就在里面臭掉了，于是它就会影响到整个鼻腔的运作。那那种在骨头里面的空洞里面的水臭掉，那西医处理的那个手法是之残忍的，对不对？就是要把你整张脸皮掀起来用那手术，而且不能让你愈合，因为他要换药，就是要把它挖开，然后把那个骨头的洞挖开，然后呢把那个杀菌的药的棉花塞进去，然后把它拿掉，然后再塞，拿掉再塞，然后清到里面，好像确定这个洞里面的细菌都被打死了，不会再发炎了，再把它填回去。那一段时间你的脸皮就是被割开的，那好可怕。就是我觉得做过那种手术治鼻窦的人，大家都好像类似会说出那种生不如死那种话。就是其实鼻窦炎到底是什么症状？同学有没有人有鼻窦炎啊？有没有人有鼻窦炎？鼻窦炎是什么感觉？ 他说就是鼻子里面一直要擤，一直擤，然后喉咙会痛， 会痛。那他出来是黄鼻涕还是清鼻涕？ 都有 啊，就是那是另外一个系统的。那个另外一个系统呢，比较相关到《黄帝内经》里面的一句话，叫做“胆热宜于脑”，就是胆经的热如果跑到脑里面的话，则心暗鼻渊啊。这个他们《黄帝内经》写说会，就是额头下面那一块，就是额头下面那一块会觉得刺刺的，然后呢鼻子就会一直流水。那这个东西其实到底要怎么治，其实我只能说我看到过像台湾的中医前辈马光雅，他的书里面他治这种东西还真的就是照这个古书啊，就是用什么药去清胆热怎样怎样，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当然如果是经方在治疗这种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是用葛根汤，因为葛根汤它对于鼻腔黏膜的作用很大，而且葛根汤又是走足阳明胃经的嘛，那足阳明胃经反正在脸颊嘛，对不对？就是那个能量可以到那边，就是它有各种不同的思考点啊。所以我现在对这个鼻窦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有一个很确切的方子说是最好用或怎么样，我现在心里头其实没有个底。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会觉得我们如果是那种把你整张脸挖开然后消了炎然后再把它缝回去这种做法，那实在是很无聊就是因为这完全不能保证你不会再复发所以没有意思。那像我的老爸是西医，他跟我们讲说这个其实脸的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危险三角地带，他说这些很多东西会通到脑子里面去的，如果你挤青春痘不小心它往里面喷进去，就有可能让脑子啊被那个青春痘里面那个东西污染到，还会有毛病。那 那但是我刚刚但胆热易郁脑这件事情，其实我倒不是要跟同学讲怎么治，而是要跟同学谈到一个观念，就是中国古代的医书里面啊，往往在说鼻子流鼻涕称之为脑漏，就是当我们鼻子过敏的时候，那个喷出来的那个鼻水，那个我们知道是内腺分泌的吧，然后经过这个耳朵跟鼻子连通的那个小管子到鼻腔的那个，我们很确定是内腺出来的。可是当我们人吐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痰这个东西往往不是一般人以为的从肺部上来的。如果你感冒有感波及到肺部，那个出来的痰的确是肺部上来的，从气管上来的。但是一般我们那个，就像我们比较大陆家庭的长辈走在路边就像活呸这样子的那种，那个痰不是从气管上来的，那个痰是从脑子滴下来的。同学有没有办法意识到那个痰的来路是不一样的？就是气管出来的痰是咳咳咳，然后它这样出来，那个活呸的那个痰，它是从头脑底下这样子慢慢慢慢累积一坨这样出现的。所以吐痰的痰其实是从脑子滴下来的，它的来路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要有些人他的那个鼻子啊怎么样呢，流什么东西啊，痰也好什么鼻涕也好，其实你要分来路，你到底那个东西从脑出来还是气管出来，那个治法根本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因为今天不是在谈治这个东西的主题，只是在疾病的认识上面先跟同学说这么一点点啊，就是有的时候不要，就是说不要好像一个道理打死所有的状况，就是光是这个地方的状况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来路啊。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一点一点再去触碰说要怎么样医治它。那接下来呢，这个下面23页啊，还有一点这个桂枝加附子康的医案啊，它这个燕云科的这个医案呢，它在这边讲什么呢，讲说这个病人啊，他这个病人的状况是这个，他 MC 啊过后那个血啊就一直没有办法收掉，那这是一件事。那 MC 完了之后这个流血不停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是他因为吃了水果造成拉肚子，然后每天的一天要3-4次水泄是一件事。那另外一件事是他这个容易出汗，然后呢这个恶寒啊。那这个燕云科他的观察点就是说，我们张仲景的桂枝加附子汤呢理论上是治疗阳虚而汗出，对不对？可是阳虚而汗出这个东西，如果你再用中医一个比较广义的概括性的理论来看它的时候，它是在讲什么东西呢？它是在讲这个人的灵魂的身体太稀薄的时候，就抓不住我们物质的身体了。所以灵魂稀薄的时候，我们物质的身体就会流失，就会崩解。那这个灵魂抓不住肉身，也就是中国人说的这个阳，我们要用阳来摄这个阴，对不对？要用阳来收束我们的阴，这样的一种阴阳相报的概念啊，他在这边就把它看成说，你看哦，这个人血不止，或者是汗，或者是拉肚子，其实他整个来讲就是一个阳虚而不摄阴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统一用桂枝加附子汤来把它啊凉帖就制成崩漏停下利止啊，然后再吃凉帖就不再出汗了。然后最后他就叫他吃龟皮丸善后啊，龟皮丸这个龟皮丸就是龟皮汤把它做完了。那我们在中医基础讲过，就是中医认为脾统血嘛，所以你如果能够把补药补到那个从脾到心的那一段把它补好，身体就会有一个能量把血抓住。那这个龟皮汤是现在一般时下中医啊常用来治疗这个 月经之后那个血还滴滴答答，没有很干净的一个常用的方，就是一个摄血的方啊，桂皮汤。那哦，对，我刚刚忘记讲一件事，刚刚讲到鼻子过敏的时候，我提到一下小青龙汤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同学讲一下，因为它是现在啊台湾的中医师能够做的几件最缺德的勾当之一。就是小青龙汤啊，如果是有同学在黄承毅老师那边学过的话，就会知道黄承毅老师在教的时候会叮咛同学说，哦，咳嗽的这个哪几天到哪几天不要用小青龙汤，只有在什么时候才能用。然后如果网络上有人下载到那个南投那位先生流出来的那个良方实帖，那也会看到他说，哦，感冒了那么头几天不要用小青龙汤之类的说法。那当然从我的立场来看的话，我会觉得小青龙汤会有他们告诉我们要提防的那些事情，是因为我们是用科学中药，我们不能选我们要用的半夏，如果半夏用够生的半夏的话，那个副作用会小很多。但这是以一个用药的事情的角度来看，但是以结果论，就是如果我们是用一般药局抓的小青龙汤，或者是科学中药小青龙汤，其实都会有某种副作用哦。那个副作用，像大陆的郝万山先生也在讲说，小青龙汤你治咳嗽你就用第一天吧，第二天开始你就用苓桂煮甘汤来清那个痰，不要用小青龙汤了。那这种说法也就是说，也是在暗示小青龙汤它虽然能够把你肺里面的这个痰水清掉，但是它本身如果你结构没有修得很好的话，它是一个会让人很虚的药。所以到最近代的很多善用小青龙汤的医生呢，都是说小青龙汤常常要搭配石膏跟附子。好，那搭配附子的意义就是说，会得小青龙汤症的人，退几步来讲都是有水毒的人，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肾阳比较虚的人，身体里面常常有水代谢不掉的人，感冒才会变成小青龙汤症，就是这是一个因果嘛。好，所以也就是感冒时候要用到小青龙汤症的人，平常就要吃真武汤，就是这样一个逻辑。那可是呢，因为日本那边研究啊，就是以临床来说的话，你要止这个鼻子过敏的反应，小青龙汤很快；你要停掉一个人的气喘，小青龙汤也蛮行的。甚至他们会说，哦，小青龙汤可以加速排除这个挑起你过敏或者气喘的那个什么物质，什么把那个过敏源拔掉什么的之类的说法。就它这个汤的确是有这个速效性存在，可是它本身在我们的中国人的比较有道德良知的医者的眼中都知道，这个方子如果你用的久了，它里面有麻黄嘛，那用久了之后，其实人会越来越虚，肾阳会越来越耗损。那可是呢，在我们台湾可能就是有一些中医的医者啊，他因为我想讲白一点，就是吃小青龙汤不是三天五天会死人的，所以就开得很顺手。而那个顺手，我是觉得实在是太顺手了。什么叫太顺手？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陈助教小时候气喘病啊，他认识的好像同学的家长是做中药的还是怎么样的，就跟他讲说吃这个还是血长忘了，就一吃就吃掉两罐，就是每天吃每天吃吃掉两罐。那我又认识了另外一个朋友啊，他的什么也是学中医的什么学长，跟他讲说你这要吃小青龙汤，一吃是吃一年。那我问陈助教说，你吃小青龙汤是不是气喘就不发了？他说对对对，气喘就没怎么发了，不是说没有效哦。那他就说不发气喘，可是吃出黑眼圈了。那就像现在外面啊，看那个小朋友的那个鼻子过敏的医生啊，也常常很喜欢开小青龙汤。小青龙汤开了，鼻水也停了啊，咳嗽也好了，就是看起来就是症状是有缓解。可是呢，他们会让这个小孩子只要他还来看诊就每天继续开，然后每天治标，那连吃一年。那连四岁的小朋友到我面前来看起来都像小熊猫一样了，就是他的整个眼圈都黑掉了。但是同学真的不要以为中药比较安全，就是这样子开一点都不安全，就是体质是完全的被破坏掉。那 他的鼻子过敏，吃一年小青龙汤依然是没有根治啊，天天还是一直需要吃啊，可是吃了就有缓解啊，那这些不孝医者跟不孝父母就联合起来让小孩一起吃啊，那所以像这样的问题还是蛮严重的啦啊，就是因为他造成的这样的事情，其实对这个人一辈子的健康水平都有很不好的影响。好像我们大人在学经方的时候，都还在那边说小青龙只能吃一天，不要吃第二天，都还在那边那么小心。可是为什么给小孩子吃的时候就会那么的大胆，那么的放肆啊？像这样子的一种临床做法是很不可取的，可是在台湾已经是一种流行了，所以。我在想说，同样是一个小孩，如果你不给他吃小青龙汤，而给他吃小建中汤吃一年，那大概有多美好，对不对？就是头好壮壮啊，对不对？就是有那么多很好的治，就是如果你吃治标的药，治标的药你真的吃一天就好了，吃两天就好了。像你气喘病，你不吃治标药会闷死在那边，那当然赶快吃一下，但是之后就要吃补药断根嘛啊、哦、就是像这样的缺德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海岛上还是很多的，然后都在那边讲中药很温和啊、哦、这真的是这不温和的，这做起来我觉得太过分了。那再来呢，我们看23页下面那个议案啊、哦、这个他这个地方呢有提到一个十方，就是我们在十方里面啊有一个方子叫做参苏饮，就是主要的结构是人参啊跟紫苏叶啊，就是用紫苏叶来散风寒，然后用人参来补元气。其实参苏饮是一个我们啊、不要说十方世界了，就一般用中药的人其实往往很容易使用的一个方。为什么呢？因为参苏饮啊它没有人参嘛，对不对？说虚的人感冒，你一面帮他驱风邪，一面帮他补一点元气，这样才不会把人伤到。这个理论上是没有错的，而且我也看过有人参苏饮是用的很恰当，也就是参苏饮能够发挥很好的疗效，这个我看过。我不能说这个方真的很坏，只是说在这个地方啊，秦伯伟他在用参苏饮的时候啊，他觉得这个人的症状是多汗，那一般人说治感冒又治人虚是用参苏饮，可是他就觉得说这个已经是胃气那么虚弱的人啊，如果再用紫苏的话会太散，所以呢他就用桂枝加附子汤再加黄芪再加泡姜啊，所以这个人也是把桂枝跟附子汤跟黄芪同用的啊，也是这样子用。那一般来讲我是比较赞成分开用了。那所以参苏饮这个方子啊，可能在这位医者的眼，在这个秦伯伟这位医者的眼中，还是觉得太散。那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参苏饮这个方子，我啦，可能是因为，但是我的立场其实不能够做出公允的判断，因为我用这个方子的机会比较少，因为我从经方开始学习的嘛，所以我用十方不顺手，有的时候是理所当然的。或许有某个牌子的会特别好用也说不定，因为凡是牵涉到人参这个药都会很麻烦，因为你不知道它那个牌子可以重要放的是什么地方产的什么人参，所以当然每一种的药效都会不一样。那我要先说，我看过有人参苏饮用得很好，把人家医得很好的，所以参苏饮这个方是无辜的、哦、我只是要反过来说，我也看过有人吃了参苏饮就是什么事都没有，什么效果都没有，就是胸口发闷，就是可能它里面某一个牌子的某一种人参刚好会把那个气都竖在闷在这边，也有的啊。所以在我来讲，就是说在我没有摸清楚这个方以前，我好像不太知道怎么用它了，这样子。那再来的这个医案啊，它这个医案本身倒是没什么我要说的，那个只是后面呢，它有提到说，幸好呢是用了这个桂枝加附子汤啊，一帖啊汗就停了。他说如果汗不停的话，他当以四逆汤收工。其实这里只是在跟同学谈一下，我们伤寒论的这个疾病是一层一层的嘛，桂枝加附子汤治的这个阳虚其实也是一个很表层的阳虚，那我们还有 一些其他的方式治疗更严重的，就桂枝附子汤只是一个开头的一个很轻的方剂。那像如果我们在用大青龙汤帮人发汗的话，其实往往就会准备真武汤当后备，因为大青龙汤发了汗那个虚的程度往往需要用更强的药来补充它，这样子。那像他说用四逆汤也好，或者我习惯用真武汤也好，就是桂枝附子汤也不是一个绝对了啊。但是治疗汗这件事情的确是桂枝加附子汤比较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是还不错的。那如果你用了之后真的觉得麻黄用的太多了，已经虚到好像你腰都直不起来了，那可能用真武汤效果会比较好啊，这样子。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可以用。那这个地方，这个再来桂枝去芍药汤的这个医案啊，一开始这个刘度州的医案也是一个标准的啊。那标准的，只是这个标准的地方要给同学说一下，就是它是一个人的心肌炎啊，入到了晚上就胸闷憋气。那我也跟同学讲过说，并不是每一种的心绞痛都要用桂枝去芍药汤的，而是刚好是入夜啊，到冬天啊，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要用桂枝去芍药汤比较适合一点。那他这边，那在许许多多的这个胸痹的可能性里面啊，他提到的《金匮要略》里面讲了一个脉症啊，那这个脉症其实是蛮有意义的，所以我就顺便跟同学提一下。这个其实像《金匮要略》说，阳为阴弦，即胸痹而痛啊，就是当你的阳脉为弱而阴脉竖得像一条琴弦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得这种胸痹的病。那《伤寒论》的胸痹的这个状况啊，有一部分是心脏病，有一部分是气喘。那么其实无论是气喘病患者或者是心脏病患者，往往啊，但不是一个绝对，往往是把得出何谓阳为阴弦的。但不是说都是这种脉，不是说都是这种脉，它阳为阴弦，它只是在用脉象来说明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阳为阴弦，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手上的脉啊，哎，丁宇轩，你的手借我一下，这因为我等一下，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把人家的脉啊，这个我们中指不是先扣的这个高骨定关嘛，对不对？那关的上面就是寸，对不对？关的下面是尺，那这个同学基本的还算会把吧。那阳脉当然就是我指我们的寸位啦，那阴脉就是指我们的尺位。那同学啊，有没有同学是有气喘病的？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有气喘病的，轻微的也可以啊，就是意思意思而已。好，那有没有同学是有心脏病或心绞痛的？有没有？没有啊。那请问你能不能把到你的脉有没有所谓的阳为阴弦，就是上焦的脉很弱很弱，然后下焦的脉是勒成一条细勒成一条线的，有没有人能够把到阳为阴弦？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脉象，所以把不到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昨天的班上真的有两个人把到，就是他的那个上焦脉，因为当你的上焦脉很虚很虚的话，就代表你这个区块肺跟心其实都没有什么能量保护它自己。那阴弦呢，就是你的下焦脉的能量好像被一股寒气郁住了，不能够通畅。这个弦脉就是这个下焦脉如果弦的话，往往就是这个人他的那个肾阳啊出不来的，就是被寒气压住了。那这样子的话，肾脏的阳气，肾下焦的肾脏那个区块被寒气包住了，不能正常的运作，那就会造成身体里面有很多多余的这个水气啊，或怎么样堆积起来。那这里阳气不够，他们就专门欺负这里。那欺负的结果就是心脏病或者气喘病。他在讲这样一个道理。其实这样一个道理，我觉得不是在治疗，而是同学如果把得到自己是阳为而阴弦的话，那就要知道怎么保养啊。这样子的话，对，这是一个 远离气喘病或者心脏病的一个很可以算是一个相当最大公约数的正确的一个理论了啊。所以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要学会保养这样子。那再来这个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的医案啊，这个第一个医案这个也是比较典型的，第二个二十四页这两个都蛮典型的，所以同学就是自己回家看就好了，就是用附子补心阳啊，然后用芍药来让它这个能够舒展开来啊，都是阳虚阴盛，这都有讲了。那再来呢，再来这个二十五页的这个上面这个刘荣年的这个医案啊，这个医案其实只是在讲说这个人呢他原来是不大便，所以呢被用大黄芒硝这种寒泻的药啊就给他吃，希望他能够通大便，可是呢他这些寒泻药要通吃下去还是不通，那这个医生就判断说这个病人其实是体质太寒了，所以肠子都不会动，那我就用桂枝啊去芍加附子汤让他体质先暖回来，那体质暖到能够动了，这些泻药才能够作用哦。所以就是吃了之后呢就啊大泻啊，然后反而这个恶寒什么都好了啊，这是一个仲景方用在一个很特殊的角度的一个例子。那再来呢，这个赖良璞这个医案啊，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所谓合方之法。什么叫合方之法呢？他就是这个人他用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可是却不是《伤寒论》书里面的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的理由，因为《伤寒论》的书里面就是胸闷嘛，对不对？胸闷的那种感冒就去芍药嘛。那如果那个人有点怕冷，我们就加附子嘛。